的？ 我们这个整体的这台赠送了我们这个主品欧格斯专业的静电空气净化器，它大概可以过滤我们整个一个客厅的一个面积，大概20到30平这样一个左右的一个范围。 那今天啊，你刚才你说这款机器市场价值是1980元， 没错。 那今天这个机器，我们北广购物的听众朋友可以拿到价格是多少钱？ 1280元的价格给到大家， 1280元， 没错。同时我们还赠送大家一台我们可以一个非常时尚的一个迷你式的空气净化器，也是送给大家。那么这台赠送的这台空气净化器可以放在我们这个婴儿房，包括我们厨房啊，包括我们办公桌上，包括我们车载，也都是没有任何的问题。 赠送一台便携式的迷你的空气净化器， 没错。 两个机器加一起一共是1280元， 没错， 不需要更换滤芯的， 是 吧？可以长期使用，再次使用的，没有后续成本的， 没错。 通过正负电荷一个工作原理的一个空气净化器， 是 1280元，两台机器拿回家，一大一小啊。说电话，电话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大家好，我是北京电视台春妮的周末时光栏目主持人春妮。北广购，放心购，购物就在400-015-5151。 我们为什么要用空气净化器啊？因为空气当中有很多的杂质跟颗粒，我们用肉眼是看不到的啊。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我们家家户户都有纱窗，就用一个月左右， 黑乎乎 的，你把它拿下来，你用抹布一擦，你看一看，上面有多脏啊！ 是， 但是这个你平时你根本看不到， 没错。 再举一个例子，开窗户啊，开两天窗户，你摸一摸你们家的地板，摸一摸你们家的地板有多脏啊！你看一看有多脏，黑乎乎的一层啊！你必须要拿拖布再去拖地。但这些个粉尘，这些个污染，这些个小颗粒，咱们用肉眼能看到吗？根本看不到。所以说家里边的一台空气净化器就能够帮助我们过滤这些个我们看不到的，但是我们又吸入体内的这些个脏东西。 是，其实我们都知道，现在我们这个中国也是一个工业发展非常发达的一个国家，所以说我们的空气污染质量也是这个对我们身体的这个危害也是很大，让我们的国民也是饱受其害。但是呢，我们大家知道这个整体的一个外部环境我们是没办法改变的，也没有我们是一个很小的一个个体。那么但是我们有方法改变的是我们自己的一个居住的一个居家生活环境。我们而且有一项权威的调查哈，就是人的一生中大概有70%到90%以上的时间都是在室内度过的，无论是咱们在睡觉还是咱们在工作，都是在室内。那么室内空气的污染率也是室外的5到10倍，因为咱们家中这需要各种的装修，包括这些甲醛呐，包括厨房污染呢，都是非常严重的。那么室内空气污染呢，是更容易导致一些我们常说的这些呼吸道系统疾病的。那么有一项权威的研究表明了，全球每年有160万人死于我们这个室内空气污染，每20秒就有一个人因为室内污气这个空气污染而丧命，所以说这个数字也非常的可怕。那么我们真的建议大家能够拥有一台空气净化器，把我们这个室内中的这些甲醛呐、甲苯呐、粉尘呐，包括我们这个宠物的毛发、细菌，全部起了一个很好的一个过滤效果，让我们有一个更加健康的一个空气环境。 一个是家里边啊要多开窗去开窗透气， 是。 但是当室外的空气条件不好的时候， 它会流通， 这个 空气会流通， 大家就不太爱开窗透气。 没错。 但是你越不开窗嘛，室内的空气质量就越差， 越浑浊。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就是尤其是天气越来越冷的时候啊，大家开窗的频率越来越少的时候，每天早晨你起完床，你在洗漱完毕再回到你那个卧室的时候，你去闻一下，然后感受一下里边那个空气质量非常的不好。 没错 啊。所以家里边空气质量真的非常的非常重要。那不仅仅是自己的身体，还有家人的身体，还有孩子的身体，我们都需要去保护哈。我知道我一个朋友，他就是对这个宠物的毛发过敏啊。就是你到只要到这个有小狗小猫的这个家庭里边哈，一进去立刻开始打喷嚏，这真是奇了怪了，立刻开始打喷嚏。那但是你又看不到，你看不到毛发进到它的这个呼吸道里边在哪儿啊。但实际上在空气当中又漂浮了很多这些个东西，我们其实 肉眼没办法 都看不到啊。那这样 我觉得彭总你还是要说，因为现在市面上啊，空气净化器品种太多了， 是 能过滤这个的，能过滤那个的， 嗯， 三层的、四层的、八层的， 嗯。 今天咱们这个欧格斯的空气净化器啊， 嗯， 它的原理是什么？它跟其他的空气净化器相比较，它的优势在哪里？ 首先，我告诉大家，我们是一层过滤网都不需要，因为我们采用的是一个非常先进的一个静电除尘技术。 静电除尘技术什么意思？解释一下。 就是我们这个通过我们这个里边的核心部件这个钨丝释放一个正极离子，让我们空气中的粉尘啊、细菌，包括这些可吸入颗粒物全部给它附上一个正极离子。同时，我们这个集成片是一个304不锈钢材质的。那么这个集成片它是可以释放一个负离子，大家知道正负离子它是相吸的。 嗯。 通过我们这个主动式的出击，把刚刚附上这个正极离子的这些粉尘全部更好的吸附到这个集成片上，就等于避免了这种传统的通过过滤网里边需要一个大风扇不停的抽这个空气、吸这个空气，然后吹到这个过滤网上进行过滤。 嗯， 我们是通过这个静电除尘，所以说过滤效果是比传统的一个这个传统的这个过滤方式起有一个更加的一个效果，体现给大家。最主要的是我们是避免了一些二次耗材。你使用这种传统的这些过滤网，你需要用了半年以后或者三个月以后，你需要去 更换 它。但是我们今天这款欧格斯的空气净化器完全不需要更换。 嗯， 因为我们用脏了以后，只需要用家中的湿抹布、湿纸巾，包括水洗都是没有问题的。把这个集成片擦干净，然后我们晾干，就可以进行一个二次的使用了。对甲醛的一个清除率可以做到90%以上的一个水平，包括很多的一些空气中的颗粒物都是送到我们这个广东省检验中心进行一个检测的，都是具有一个90%以上的一个清除效果和过滤效果。 嗯，90%以上的清除和过滤效果， 是 这是有相关的 这个 检测报告来进行支撑的。 没错， 好， 是 到这儿了，我们要说电话了，电话呢是400-015-5151，这是我们北广购物的电话，400-015-5151。今天啊，来自于欧格斯这个空气净化器啊，不用换滤芯的空气净化器，推荐给大家，市场价值是1980元。那么今天我们的价格是多少钱？ 今天的价格是1280元的价格给到大家，而且我们还赠送大家一台市面上价值580元的这个便携式的一个空气净化器，也是同样送给大家。这个便携式的空气净化器可以放在我们这个宝宝房，包括我们这个办公室的这个桌面上，包括我们这个厨房里，包括我们电视柜上，都是没有任何的问题，也非常的时尚，非常的小巧。 好，两台机器都可以拿回家了啊，一共是1280元一台主机，欧格斯的大型的这个空气净化器，过滤面积能够达到20到30平米的，另外还有一台便携的送给大家。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1280元欧格斯空气净化器啊，我们送货上门，我们包邮。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各位好，我是北京电视台主持人阿龙。北广购物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 我是德国欧斯集团的大中华地区的销售总监彭冲，在这里为我们产品做一个郑重的质量的保证。我们这款欧格斯的高端空气净化器严格执行国家的一个三包，而且整机做到一年保修，请大家可以放心购买。 我们北广购物啊，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自己的购物平台、购物节目啊，自己的购物公司啊。我们跟这个一些个社会上的购物节目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我们要给咱们的听众朋友啊，要做到承诺，那就是您买的时候啊，您是开开心心的买，您用的时候啊，您是放放心心的用哈。所以在我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层东侧，有我们北广购物的听众体验中心。我们所推荐的产品呢，在听众体验中心里面也都有陈列，包括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来自于欧格斯的空气净化器，也在一层的这个听众体验中心建外大街14号有陈列。您也可以来现场看一眼，对吧？您来现场看一看这个机器究竟有多大，哎，这机器好不好用？ 嗯， 然后我们的工作人员给您打开，您感觉一下啊，感觉好了，您再下单，

牛肉大家都吃过哈、啊， 嗯， 现在一般到这个商场超市里边会买一些现成的酱牛肉， 对， 酱牛肉，然后拿回家去吃哈。这个酱牛肉呢，有的时候你放一段时间之后，它有一个发干，是吧？你再想吃的话，你只能再去泡，那味道整个就不一样了。 对， 今天这个牛肉罐的话，就是大洋之前试吃打开之后，首先它是多汁的牛肉， 没错， 因为它是做成罐头嘛，里边的汁很多， 嗯， 那这样的话味道就很好。另外一个，它很 Q 弹、 嗯， 还有就是牛肉本身压得很烂， 对， 有一些老人会认为不吃牛肉，为什么？不是牛肉不好吃，而牛肉咬不动， 对，嚼不动， 咬不烂。 嗯、 你自己在家做牛肉的时候，你需要拿这个炖很长的时间，牛肉才会烂。 高压锅也上来了， 对吧？ 对。 但今天这款产品不会，我觉得如果说您没有牙的话啊， 嗯、 不是说牙不好，没有牙吃这款产品都没有问题。 抿一抿，真的是到了嘴里就可以咽下去了、 啊。对对对， 非常的香。 所以说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个牛肉的味道这么好啊？ 嗯，在这里我首先告诉你，它的名字就叫做秘制红烧牛肉罐头。 秘制红烧牛肉。 所以它整个的调汁儿，我首先要告诉大家，也是用我们家常的一些调味品做到的、 嗯。 但是呢，今天带给大家的整个的味道，我告诉你啊，嗯、说实话，我在家里边也试过，就是没吃到这款罐头，我们自己没有这款罐头之前， 嗯、 我也做过，包括红烧牛肉啊，红烧这个牛肉跟番茄呀、啊，都尝试着做过，做不出来这个味儿， 做不出来这个味。 它是这种的，就刚才你说的，它是带那么微微的甜甜的感觉， 嗯， 然后甜而不齁，然后咸而不腻的一种感觉来带给大家。 嗯， 其实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做这款牛肉罐头？很简单哈， 嗯、 想象一下。第一，我告诉你，来自澳大利亚的牛肉。第二，就是位置，它是牛腱子肉。 嗯， 你想，很多老人都知道，一般一买牛腱子，我就买个200块钱左右的一大块儿。 嗯， 因为我不可能，我今天买一盘，我回家炖一下，我炖4-5个小时，我明天再买一盘，我再炖4-5个小时，都是买一大块回家炖，但是就第一顿好吃。 嗯， 因为第二顿就像你说的硬了干了，所以今天我们是给大家真的是。每头牛我们只选用第一就是牛腱子的位置、 嗯、 然后给大家同样的非常好吃的秘制口味做好然后给您分装保证它的新鲜、 嗯、 保证它的口感而且您也省时省力打开就能吃了 打开即食 对 味道是相当不错啊、 嗯、 大洋现场试吃啊感觉味道还是很好的而且说价格哈、啊 嗯、 价格牛肉你现在市场上买那不便宜啊 没 错一斤个40-50如果说你要买这个好一点的 挑挑拣拣牛腱子、 哎、或者说牛腩啊、嗯、什么的哈那可能还会更贵一点所以今天这个产品啊价格方面首先做到合适 对今天我们这个牛肉罐头一共是16罐哈我们的市场价格是399块钱、 嗯、 但是今天是199我说的再直白点说实话就这些牛肉 嗯 咱们不说它的烹饪手法，不讲我们的包装，不讲我们的运输， 嗯、 不讲我们是来自澳大利亚的，咱就199光买这些牛肉， 嗯， 我觉得都不吃亏了。 嗯 嗯， 另外还会送出6罐照烧鸡肉的罐头。 没错，这是我免费送给大家的一点小心意，给大家来品尝。 对，说电话，电话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物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咱们还是回到这个产品本身上来哈、 嗯， 就是说，肉好不好吃，关键看肉的产地跟肉的品种。 对， 你比如说哈，说这个牛羊肉哈， 对， 有的时候我们吃这个牛羊就是味道不对， 嗯 啊，感觉就是没有这个新疆的羊肉、 嗯、 没有内蒙的 嗯 好吃， 嗯， 牛肉就是没有澳大利亚的这个牛肉好吃， 嗯、 因为它牛的品种跟。整个牛肉的生长的环境 对呀、 啊、都是有关的 你得看牛吃的是什么、 嗯、 所以我们才品出这个牛肉的味道会有不一样、 嗯、 比如说为什么要选择澳洲的牛肉呢因为我们知道在全世界来说澳洲它的牛肉是最有名的 对 第一就是安全性 安全性 因为可以大家都知道澳大利亚它对食品要求是非常严格的、 嗯、 尤其因为它盛产这个牛所以说它整个对牛肉的食品把关就更加的严苛、 嗯、 然后再有一点就是在澳洲的这个刚才我说到你得看人家牛吃什么呀、 嗯、 它整个的土壤它会有整个牛的养殖区它是几公里之内是不允许人来居住的、 嗯、 它会有这样一个保护的区域去保护牛、 嗯、 可以得到天然的食物天然的光照、 嗯、 天然的喝着这个我们用老百姓话说就是喝着山泉水 喝着山泉水 对然后沐浴着阳光啊、 嗯、 吃着小嫩草啊然后再加上草里面会有一些这个小昆虫啊中药材啊等等这都是他们吃着天然的东西长大的、 嗯、天然的草场在这样人家在澳大利亚的牛种也很好啊 对 还有就是他们的这个养殖技术生产出来的牛肉确实就是不错 嗯